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开封志怪》，作者尾鱼，主播青灵，小编 C，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 展昭愣住了，他用了好大的力气才消化完端木翠的话，再然后他差点气晕了。 那你刚才那个样子 难受是吧？端木翠则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 被大哥赶出来当然心里难受了。 展昭再也忍不住了，手臂收紧，低头就去吻他的唇。端木翠忽然柔声叫他， 展昭。 展昭停住了，端木的眼睛异常明亮。 展昭，我能嫁出去的是吧？ 展昭唇角浮出一抹笑意，他给端木翠吃了定心丸。 当然。 那嫁给谁呢？ 废话。 李萧寒牵马送展昭和端木翠到城门口，试图做最后一次挽留。 展大人呐、啊，你身子还未大好，不妨多留几天。现在雪这么厚，路不太好走，看情形晚些时候还会下，万一路上没有投宿的地方， 展某有要事在身，急需回京复命，李大人的好意展某心领了，实在不便久留。 见展昭如此，李萧寒也不好再说什么。端木翠一身宝蓝色的裘衣大氅，牵着马在十余丈外等候，时不时向这边看上一眼。展昭向他投以微笑，回身向李萧寒略拱了拱拳。 此番多有叨扰，展某在此谢过。来日李大人去开封，展某定当做东，陪李大人好生喝上几杯。 李萧寒只得回以一拱。 展大人，来日再会。 再会。 展昭翻身上马，挽住马缰，一夹马腹，踏雪嘶鸣一声，小跑着前行。端木翠见他上马，正要踏鞍上马，展昭已行到身边，伸手给他。 端木，上来。 我有马呀。 端木翠解释，却下意识伸出手。接着就身子一轻，已被展昭拉上了马去。展昭最后拥住他，将马缰塞到他手里。 哎呀，我有马呀。 他抬头又重复了一遍。 你赶路赶到这儿一路不停，现在还要骑自己的马，不怕你的马累死啊？ 累死也不怕，大哥给的嫁妆够多，累死了再买不就是了。 展昭暗暗腹诽，心道， 二郎神，炫耀自己有钱也不是这么个炫耀法。走了。 他不理会端木翠，催动踏雪前行。端木翠的马摇摇尾巴，居然也就乖乖地跟上来了。出了延州城，便是茫茫雪地，这两日少有人进出，雪地上的脚印都稀疏得很。极目远望，四处白皑皑一片。踏雪走得很慢，配上的马铃叮当作响。端木翠仰头看展昭， 啊，为什么不放马儿跑？这样走几时才到开封啊？ 我又不急。 那你着急走？ 你不觉得李家的人太多了，与其挤在那一屋子里，不如我们这样慢慢走，一路到开封只有我们两个人，好不好？ 可是李副统说待会儿会下雪。 几乎是话刚落音，远处的阴云便聚合起来，压得低低的空中飘下细小的雪沫，然后是雪珠雪花。端木翠抬起头来，一片六棱的雪花恰落在她小巧的鼻尖上。 看，展昭。 她不敢动，生怕把雪花给抖落了，也不敢大声说话，声音嗡嗡的。 看我鼻子上。 你果然是无聊得很啊。 你能吗？哼， 这有什么难的？ 展昭也抬头，漫天的雪花映入眸底，不多时鼻子上也落了一片。 看， 他的声音也嗡嗡的，听起来很是滑稽。端木翠笑出声来，又走了一程，四野分外寂静，只于马铃的轻响。风大起来，展昭将端木翠搂紧了些，用自己的大掌将它围好。马蹄落下，将松散的雪压合的沙沙的声音，虽然小，却分外分明。端木翠有些累了，好一阵子她都没再说话，再开口时，很突然。 展昭，我眼睛疼。 展昭一怔，旋即反应过来，这是轻微的雪盲，暗悔自己没有提早提醒他，忙将他的脸转向自己怀中。 闭上眼，歇一会儿就好了。 端木翠乖巧地嗯一声，向展昭怀里缩了缩。展昭将大掌又紧了紧，见他被围得严严实实，几乎连脸都看不到了，嘴角不觉露出笑意来。端木翠安静了好久，展昭几乎以为他已经睡着的时候，他又开了口。 展昭。 嗯？ 展昭低下头，看到他被遮住的小小的脸，两只眼睛亮得如同点漆，瞳仁里清楚地映出自己微笑的脸。 有件事我还没同你说。 你说。 大哥说，以后我就会像普通人一样变老了。 然后呢？ 这么多年，我只看过凡人变老，自己没有变老过。 端木翠叹了口气，又往展昭怀里缩了缩。 我看着他们原本那么年轻，然后脸上多了皱纹，头上有了白发，接着眼睛也看不清了，腿脚也不灵便了。展昭，我以后也会变老的，这个怎么办啊？ 展昭低下头，轻轻吻在他冰凉的颊上。 我陪你一起老就是了。 我陪你一起老就是。短短几个字，端木翠愣怔了很久。他忽然觉得变老好像也不是那么可怕的事。他唇角露出笑意来，换了个舒服的姿势，倚着展昭的胸膛安静地睡了。雪越下越大，马铃声渐渐听不到了，而那几排难去的马蹄印也终于渐渐隐没于这席天墓地的风雪长卷之中。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